天哪、遂发命各种事寻的理由儿不以为然、啊周全，公子年长的十七，因才如才，这遐迩皆知。远近都传遍，因此上难以择婚，自恨他是中学欲断，老夫妻儿如何昼夜忧叹，这一日复连狂客，贪将那侯戏光看，樱桃雪怕失则打，故而他才远窜，行至在这树林之遥，他的这心事啊。

子，您落到穷州几面？问北关外三里半不由，松林土山前，奴在青女村居住不哟，门牌第十三。小船至琼州，到北关步履如飞，即死见府内饥饿相连连，因行程未用饭，我买几个饽饽，我走着咽。傅公子一路之上，把青女村都访遍啊。怎奈其无知者，公子道为了难啊。有大主，这人迹不逢，荒草迷乱啊。看着太阳炫目，日落西山，公子正在踌躇之间，见那边来了个捡粪的村妇，离此不远啊。公子向前施礼，尊兄请了，请问有一个青女村可在哪？村妇想了半天，说我们这儿没有青女村呢，倒有个毛家青女墓，就离此不远啊。公子听地名而相呼，才细问一番，村妇说：“数年前呐，

女郎说把火锅的香茶碰一盏，月朗星稀正可盼。公子看罢心害怕，定是妖魔把我缠。公子喝得浑身颤，树枝摇得响声连。女郎抬头树上看，瞧见公子小腹脸，说胆大狂徒来窥探，夜入民宅理不断。在平川自知逃窜身无地，误入您的花园，望姑娘多海涵。把我姿态艳绝难，喜得他怒容变欢呀，原文你只在三害怕，奴与你有话呀，小拉得意难。

奴有所求，咱们床上方能畅谈。家人说罢，含笑不语。他这才满面生春，那带笑唤丫鬟，急速与我打水净面。他这才提亮了银灯，重整容。苏公子呀，床纸上不敢把一宽，女郎瞧见顶人嗤笑赞，公子小夫脸心中难为难，家人只笑那不把我待见。家人带笑准是调皮难，这才是那千里眼缘相会，在今天呢我的才郎哦，海宽衣解带奴女海风乱，你我成就一对鬓披脸。 欣赏了梁玉茹先生演唱的这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巧娘》，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梁玉茹先生啊带来的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《太虚幻境》。 秦操小妹莺莺燕燕，时时盼盼许飞。琼紫烟长断那秦楼梦，露珠粉坠那玉楼空，这才高傲热起。痴情又恨花生叶底，星前月下浪蝶与狂风。盛看莲荣国府大观园，有那春园意。红将诛仙草，临江蕊诸公，又有位通灵的宝玉情缘中，引得那杜鹃啼血那向东风，空对着潇湘酒馆将干脆，抽听得在那龙翠心安午夜中。横无院中金芍药，偶相信内与服容易装装一件件，件件装装黑星带月，月抱月风情，一声声天边孤雁声凄惨，当啷啷啷眼前铁马那云叮咚，滴溜溜碧纱窗外那金风冷，絮刀刀那香妃脸下那翠琼，明这正是秋雨声中绣踏青等人卧病。从今后潇湘翠剪玉碎，朱尘水流花谢玉颜空，多情的公子飘然去，雾散云飞各西东。从今醒去《红楼梦》，天上人间凉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林瑞如先生带来的两段作品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中国一起走》，李健作词，阮凯作曲，张也演唱。 星星跟着月亮走，葵花跟着太阳幸福美好一起走，彩虹跟着风雨走，白云跟着蓝天走，人心跟着共产党，地老天荒一起走，大手拉着小手，幸福中国一起走，大梦牵着小手，幸福中国一起走，今天连着未来，梦想连着江山，我们跟着那新时代，幸福中国一起走，幸福中国一起走。 文艺金秋，相约央华，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《犹太城》，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，斩获大卫竖琴奖、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。